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硬币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秋天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继剧本朗读活动之后，北京人艺在青年演员培训计划中又有了新动作。2周之前，冯远征开授的台词课在北京人艺排练厅正式启动。这次的台词展示融合了哈姆雷特、司马迁、李白、骆驼祥子、狗儿爷涅槃、闻香识女人、阮玲玉等多部剧目的片段，片段由演员自己选择，在舞台上全都脱本演出。昨天开始，本次台词课的成果在北京人艺面向观众接受检验，今天还将继续演出一场。国家大剧院制作、濮存昕、李小萌主演的沙翁话剧《暴风雨》将于下月9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剧院版的《暴风雨》由英国戏剧导演提姆·休普执导，演员们在舞台上将再现主人公和精灵们在荒岛上的生活景象。话剧《旗袍》今晚继续在国画先锋剧场演出。这部由亲情、爱情、战争等主题交织汇成的作品，展现了在19世纪20年代北平的时代洪流中主人公宋承元的命运变迁。昨天晚上，中华青年交响乐团全国巡演北京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来听报道。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是去年刚刚成立的一支相当年轻的乐团，乐团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中国更多优秀的青少年音乐家提供宝贵的学习和演出机会，并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青少年音乐家的风采。去年的首演获得了业界的一致好评，今年集中训练和演出活动再次启动。项目负责人、项目传播总监钟寻向我们介绍， 今年呢，我们想把重点放在室内乐的培训上面，所以我们是只招募了21位学生。这次的竞争呢也相对来说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在学生的选拔方面条件是没有改变的。第一呢，就是他们必须是中国籍的学生，然后他们的年龄是14到21岁，因为我们的项目是完全对学生是全程是免费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只是想选拔出全中国最优秀的古典音乐演奏家出来。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也是通过线上盲选，然后选拔了21位非常优秀的管弦乐演奏者。这次呢，我们的训练营是设在中央音乐学院，然后他们在今天晚上中央音乐学院的新建的歌剧音乐厅，他们会进行我们今年活动的首次演出。 本场音乐会上，指导老师和学生们一同演绎了贝多芬、门德尔松的重奏曲、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选段，以及芭蕾舞剧《仙女》中的经典片段。这些由导师精挑细选出来的曲目更加符合年轻人演奏。在演奏过程当中，导师在某些乐章中甘当绿叶，担任起二声部的演奏，把一声部的主导权交给学生，这也给了年轻的演奏家们更多的展现机会。以上资讯是由贺林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在我国西北的茫茫戈壁当中，有一片神奇的绿洲，那里啊有着震惊全世界的东方奇景。这片东方奇景呢，也是一直令人魂萦梦牵的地方，这就是我国西北的敦煌古城。如果您听了我们昨天的节目，您一定会好奇，就这些藏经洞为什么会封闭千年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根据郑建斌编著的《解密传世国宝》一书，为大家讲述京式藏经宝洞敦煌藏经洞的故事。下面啊，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继续讲述。 王元禄发现的藏经洞经卷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经卷年代久远，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经卷中有约20000卷为北魏到宋初写本，而且还有十分难得的六朝写本，古籍的时代可以上溯到晋朝。经卷中世俗文献占20%，数量虽少，但其学术价值比宗教典籍还要大。其种类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文献，其内容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有医学学位图，有军事文书，有诗稿小说，有五谱惩罚口诀，还有地契卖身契等，林林总总，举不胜举，而且全部出自当事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的加工改造，是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以及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的、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中外学者从敦煌遗书中已然发现了许多世界第一。在自然科学方面，敦煌学家从遗书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最古老的书籍、最早的火枪、最早的马具、最早的星象图等。在社会科学方面，科学工作者从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乐谱、最早的奇经、最早的舞台演出图等。敦煌遗书中还有多少个世界第一？这个谜只有等待全世界的敦煌学专家慢慢回答了。尤为珍贵的是，遗书中还保存了少量的中国初期印刷品，为探讨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和历史线索。如同许多其他宝藏被发现一样，围绕敦煌遗书的谜团也随之而来。如此丰富的经卷是被谁封藏起来的？封藏这批经卷又是出于何种的目的呢？由于藏经洞封闭了近千年，这个谜便堪称千古之谜。敦煌学专家、学者钻进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资料中仔细查阅，也没有找到解谜的文字记载，只好另辟途径，根据其他历史资料进行推断， 提出了多种假说，试图解开这个千古之谜。那么主要的说法有这样几种。一种是避难说，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这么多经卷和遗书被藏于石室中并被封闭，是莫高窟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使经卷遗书免于战火而存放的。这种说法最早，持此观点的学者较多，但在具体封闭时间上又各不相同。最有代表性较普遍的说法是，宋初西夏人占领敦煌之前，千佛洞下寺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临走前便把经卷、佛像、杂书等藏入洞内封闭，待战乱过后再回来启用。谁知这些僧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此后这个洞变成了无人知晓的秘密。又有一种说法，把封闭时间定为北宋绍圣年间，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伊斯兰教的东传有关。那么另一种是废弃说，认为这些经卷遗书都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因佛经众多，为尊重佛法佛典，这些用过的经品既不能丢弃也不能烧毁，只好用这个石室封存起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逃避战乱的说法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这是因为藏经洞内没有整部大藏经和其他珍贵物品，大多是残卷断篇，加有不少已伪经，甚至还有不少错抄的废卷和涂鸦之作，乃至作废的文书与过时的契约等。在藏经洞封闭时，也就是曹宗寿当政时期，敦煌僧侣已向内地请求配齐了大藏经，并向朝廷祈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还有锦服包裹金字提头的大般若经。如果是避难，那么这些珍贵的东西理当珍藏于石室之中，为什么整部大藏经没有被收藏，反而收藏的是些残经破卷呢？因此啊，真正的原因并不是为了避难，而是这些东西实在没有利用的价值。再有一种是书库改造说，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折页式的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因阅读携带方便，受到僧侣们的青睐，因此将藏书室使用不变的卷轴式佛经以及许多杂物一并置于石室封闭。以上有关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和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有待进一步挖掘旁证资料，以解开藏经洞封闭之谜。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莫高窟虽然在漫长的岁月中受到大自然的侵袭和人为的破坏，至今仍保留有从16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多平方米，佛、菩萨、天王、力士、罗汉等彩塑2300余尊，以及许多飞天浮雕、木构窟檐和土木古塔等等，是目前世界上最伟大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据估算，如果将莫高窟492个洞窟中的4500平方米壁画接连起来，可以长达25公里， 织成一副举世无双的画廊。莫高窟壁画内容包括佛像画、故事画、神怪画、经变画、佛教历史、供养人画像以及装饰图案等七个方面的内容，从不同的角度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和居民的社会风貌，具有墙壁上图书馆的美称。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元素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朱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淳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这个时期最负盛名的是第254窟中一幅鹿王本生的北魏壁画，它描述的故事是由佛化身的九色鹿救起了一个不慎落水之人，溺水之人要答谢恩情，做九色神鹿的奴仆。神鹿对他说，只要不告诉别人自己的所在就可以了，溺水者发誓不说，否则就长满疥疮。王后在梦里梦见九色鹿后，想取鹿皮做一件美丽的衣服，于是国王下令悬赏捕杀九色鹿。这个溺水者看到告示后便背信弃义，带人去指认九色鹿。九色鹿当面指出溺水者的忘恩负义，国王为之震动，不再猎杀九色鹿。其结果就像壁画上描绘的那样，溺水者满身长出了疥疮。此幅壁画以山峦树石为构图上的自然分割物，故事情节按横向顺序展开，每一段情节都有说明文字。该幅壁画在构图、色彩处理和造型上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浓郁的装饰趣味，是经典的壁画作品。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象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塑像都为元素，造型浓丽丰肥，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塑像组合为7尊或9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再加上二力士。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内容主要有佛像、经变、佛教史记、佛教故事和供养人等。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上身裸露，半跪坐式，头响合拢2片罗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饰，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彩粉，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虽然眉宇间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痣，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还有第159窟中的胁侍菩萨，

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0106868588，686858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就继续根据郑建斌编著的《解密传世国宝》一书，为大家讲述京室藏经宝洞敦煌藏经洞的故事。下面呢，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宠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丰富。此期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越到后期，其形式便显宫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沿袭了前朝的风格，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了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典型洞窟有第三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莫高窟作为艺术的宝库，不同时代的艺术风尚在这里汇集成斑斓景观，其大量壁画和彩塑为研究中国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1900年，王道士在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世界各国的所谓探险家闻讯蜂拥而至，不仅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率考察队来到莫高窟，此时的敦煌遗书已被运至北京。奥登堡花了很大的功夫 从当地人手中收集了3000多卷经卷，他还不觉得过瘾，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敦煌壁画上。他拍摄了大量的壁画照片，然后居然用斧头剥落了第263窟的近500幅壁画。1922年，在十月革命中战败的白俄军官阿连阔夫率残部550余人逃至敦煌，被当地官员拘押在莫高窟第196、第186、第445等窟中。他们在里面盘锅做饭，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甚至极其无聊地把部队番号和姓名刻在了壁画之上。他们把自己潦倒绝望几近疯狂的心情全部发泄在壁画和雕塑上，对洞窟艺术灾难性的破坏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痕印。美国人兰登·华尔纳，他在1924年到敦煌是迟了一步，藏经洞里的经书已经没有了，但他把目标转移到了壁画上。华尔纳被眼前这座沙漠中的伟大艺术画廊震惊了，他一个洞挨一个洞地查看，面对成千上万的优美画像，禁不住赞叹道：我除了目瞪口呆，已再无话可说。华尔纳给他的妻子写信，信上说：我就是折颈而死，也要带回一些壁画，他的末日就在眼前呢。他发誓要保护这些遗产，解救这些壁画，办法就是用胶布和特殊的化学溶液剥走壁画。敦煌壁画绘制时，在墙壁上刷了一层草灰的泥，厚2-3厘米，只要先把固定颜料的无色药液涂在墙上，片刻之后再把经过加热的胶水状底基涂到壁画上，就可以完全剥离。当时敦煌正值隆冬，洞窟内的温度在0度以下，固定剂溶液还没有渗透到墙壁里，就已经结成了固体，加热到沸腾的胶水几乎无法在它凝固之前涂到垂直的墙壁上。华尔纳做了很多试验，毁坏了数10幅壁画后，最后采取了这样一种办法，叫人举着上面加热胶水的火盆，自己蘸着胶水往壁画上涂刷，用这种办法剥离壁画。经过整整5天的倒剥，华尔纳盗走了26幅壁画，其中就有极其珍贵的323窟唐人画、张骞西域迎金佛图及几尊极为优美的唐代彩塑，包括高有120厘米的半跪式观音菩萨。1925年春，华尔纳带着他所谓侦察之旅中截获的珍宝凯旋而归，轰动了整个美国。华尔纳一夜之间成了全美知名的探险家、考古家。他带回的艺术品新颖别致，而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为世所瞩见，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及波士顿博物馆。小小的福格艺术博物馆顿时身价10倍，赫然出现在东方学术成就的地图之上。华尔纳接着再次组建考察团，于同年5月中旬来到了敦煌。他第一次考察的破坏行为已使当地老百姓十分气愤，百姓们特意组织了一队人马专门监视考察队的行动。美国考察队在莫高窟的参观时间被规定不得超过2星期，而且有军警的保护。华尔纳想剥离壁画的企图遂化为泡影，甚至连拍摄壁画也因窟内禁用闪光灯而变得不可能。 在如此严密的监视下，考察团一行在参观了三天后便草草结束了活动，匆匆离开了敦煌。1936年，英国人巴慎斯盗窃壁画时被当地民众抓获，这才算结束了列强掠夺敦煌文物的罪恶历史。到了20世纪40年代，被誉为敦煌艺术保护神的常书鸿从国外来到了敦煌，并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年久失修的敦煌莫高窟进行清理保护。1963年，国务院拨款对残破不堪的洞窟进行了全面加固和维修，使这座古老石窟的外貌焕然一新。那鳞次栉比、重重叠叠的洞窟犹如蜂巢一般，在刀削斧劈的断案上，在神秘的三维山下的峭壁上，在茫茫戈壁沙漠的怀抱中闪烁着动人的光彩。现在莫高窟保存着492座石窟、45000平方米壁画和2000余尊彩绘塑像，它是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时间延续最长、宗教艺术价值最高的艺术宝库之一。越来越多的朋友远涉重洋，从世界各地前来观光瞻仰。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敦煌文书这些国宝啊，有件事情是值得一提。千年前啊，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曲《琵琶行》，在描述一位歌女悲惨人生经历的同时，也将琵琶这一乐器推广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千年后啊，《琵琶行》依旧是中学生的必备唐诗。或许啊，许多的唐诗读者在读《琵琶行》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大唐琵琶曲》。这就是敦煌藏经中的唐五代琵琶曲。这些唐代古乐谱是如何走出敦煌经卷的呢？这要从10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说起。1900年，敦煌一个神秘的洞窟被打开了，无数古代文书是重见天日。其中啊，一份卷子的背后写着神秘古怪的文字，非常难认，号称是天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破译，才初步判断神秘天书是唐代的琵琶曲。那么就这些唐代的琵琶曲还能弹奏吗？如果能，他们究竟是什么曲子呢？贾培浩是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也是大型乐舞敦煌古乐的琵琶演奏家。这数十年间呀，他在学习习贞观等著名学者解释唐五代琵琶曲论著的同时，也参与了将千年古曲搬上舞台的实践，更为之做了持久的努力，终于使一些唐琵琶曲走出经卷，成为了一首首沁人心怀的古乐。那份敦煌经卷能保存下来，那真是无比的幸运。比经卷更幸运的呀，是它背后记录的唐五代的古乐谱，这是众多敦煌经卷当中啊唯一的一份曲谱。写有乐谱的经卷编号是 P3808， 是长兴四年的一个卷子。长兴是后唐的年号，为公元933年。这份卷子似乎是当时为达官贵人讲解经文所用，不知何故在背后呢就记录了古乐谱。这些古乐谱啊，分一段一段，每段都有标题，有集胡相问、集曲子、又慢曲子等等。 而记录曲子的文字像五六七，哎，但细看呢却又掺杂着注音的这种符号。人们断定啊，这应该啊就是曲谱，因为标题写着曲子，但究竟是什么曲子却无人可知。学者们做出了种种的推断，有说是笛子曲，有说是管子曲，后来才确定这是琵琶谱。对于古曲谱而言啊，仅仅知道名字那远远不够，如何演奏它们才是最为关键。可是越往前走呢，难度就越大。到了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对这些古曲的研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1982年，经典舞剧《丝路花雨》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叶栋先生公开了他破译敦煌琵琶谱的成果，这也引发了国内学术界解译敦煌古曲的高潮。叶栋、何昌林、席珍冠、陈应石多位专家先后投入到了解译古谱的工作当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那时候啊，还不敢想能不能把他们复活，但是无疑这些研究是后来古曲复活的第一缕曙光。这第二年啊，丝路花雨剧组到法国巴黎演出，著名敦煌学者席珍冠是个有心人，他从法国之行感受到了外国人对于敦煌经卷的研究进度，咱不能落后啊。随后的十年，席珍冠十年磨一剑，查阅了无数的资料，头发都白了。席珍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了全新的视角，终于将天书当中隐藏的秘密给揭开了。究竟是什么秘密呢？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向来讲究诗乐舞三位一体，一个时代好的艺术一定是相互匹配的。至今啊，这脍炙人口的唐诗、敦煌壁画的优美舞姿一定会和优美的乐曲同在，这一点给席珍冠很大的启发。他从这入手，逐渐将琵琶曲解开，他的成果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将破解出来的敦煌乐谱啊，不仅用文字进行描述，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请了全国的很多名家录制了琵琶谱的独奏，配乐器合奏，配敦煌曲子词演唱三盘录音带，还将敦煌壁画上保存的唐代乐器复原了一些。这样，席珍冠通过诗乐舞这个桥梁，就将敦煌古代的琵琶曲渐渐的复活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狼嚎，北风树林，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不多余，爱的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落到我心底。深情殷切，